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北京这十年。今天播出腾龙换鸟，北京持之以恒疏解非首都功能。 西城启动红墙先锋工程，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北京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7950.7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平乐园保租房大学生公寓项目第二批配租启动，即日起可以线上看房。 北京新增25例本土感染者，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 北京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办理参保缴费。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北京新闻广播、交通广播、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联合推出《北京这十年》。 2014年2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根本出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发展。近年来，北京大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提升了将近1000个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曾经以环境脏乱、交通拥堵闻名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转型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变身科技的绿色宜居之地。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采制的答卷第7集《腾龙换鸟》，北京持之以恒疏解非首都功能。 深秋的午后阳光下，西直门外大街光影斑驳，静谧宜人。一座现代化的大楼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矗立在人们面前，难以想象它的前身就是号称动批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住在旁边居民楼的李女士说，和前几年相比，这里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住了20多年了，那会儿乱都是大包小包的，里边都是车，有的是小商小贩，我们出门都不方便。现在改成这个科技，环境就好多了，都给铺上塑胶，走路方便呀。里边4号线，这门口好几趟公交车，方便多了。 西直门外大街是连接西北二环、通向西北郊的一条重要通道，城市快速路。曾经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就位于它的南侧，作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不到1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聚集了10多个大型批发市场，每年贡献6000万元的税收。但是，动批和周边的公交枢纽、天文馆、居民区叠加，造成人流密集，交通拥堵，曾被交管部门作为一级交通堵点重点治理。数据显示，政府每年为动批附近的交通环境等支付管理费用1亿元，相当于倒贴4000万元。北京建筑大学就在动批附近，市人大代表、该校人文学院院长秦红岭对这里疏解之前的环境印象深刻。 不仅是堵的问题，很多不太遵守交通规则，就导致了很多交通安全隐患，而且周边的噪音也很大，尤其是清晨，对周边的居民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大概4点半就要进货，整个批发业务是清晨5、6点的时候进行，最热闹的时候。动批确实是北京人的一个记忆，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但它不适合在二环以里地带做批发。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为北京开出了一张治理大城市病的良方，要求北京坚持和强化4个中心的核心功能，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地处城市核心区的西城区是首都4个核心功能的重要载体，动批搬迁成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从2014年到2017年11月，动批12个市场，共计35万平方米完成疏解。腾龙换鸟后的金科新区核心区，预计14-15期间的地均产值将达到每平方公里500亿元。原来的商户们已转战天津、河北，去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留白增绿、疏通拥堵、慢行系统等交通环境整治也在西外大街展开。北京市公安交管 局西城交通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刘克勤介绍， 按照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从整个道路包括交通堵的调整都做了一系列的优化。首先是把路由原先东向西机动车单行调整了双行，而且把变道跟自行车道都加宽了，提供慢行的舒适环境。西外大街也是把过去老大难的问题解决了，原先辅路一直没有设计非机动车道，要绕行西外南路距离远，咱们按照新的规划理念结合道路大修，达到两侧慢行系统做齐，包括公交枢纽进出站这个位置都重新优化了。 下一步动物园地区还将继续完善慢行系统，进一步提升绿色出行环境。 下一步区里还有经过新区后续的完善，过街人行道打算多智慧斑马线，有显示灯包括提示行人地面的提示，科技方面要提升一些。另外下一步北展这块还有绿化，包括一些小胡同的改造。 动批及其周边环境的变化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成果的缩影。2014年以来，北京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将近1000个，全市常住人口、城六区常住人口连续5年下降，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初见成效。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燕燕表示，北京作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在治理大城市病、遏制摊大饼式发展方面，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从动物园疏解灭座，又从整个的需求量削减了和最终周边路网的负荷看，做到了有力的疏解。一方面要继续对于现在的一些非首都的功能持续疏解，因为功能的疏解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功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跟这个城市要剥离替代的功能，结合现在的城市的有机更新去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形态。另一方面腾空了一些空间的要去发展绿色的低碳的出行的环境，更多的是要形成一个绿色发展的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西城区昨天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实施红墙先锋工程部署会，正式启动红墙先锋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工作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助推改革发展上当先锋，在聚焦为民服务上当表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将在机关、教育、卫生、国资、街道和两新组织六大系统实施红墙先锋工程。为了能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西城区表彰了20个基层优秀案例，涵盖了区街、系统等各方面的优秀工作经验，形成了一系统、一特色、一街道、一品牌、一社区、一亮点的基层党建工作品牌矩阵，展现了基层党建工作的风采。德胜街道工委推出的五步引领法破解老旧小区难题获得了优秀案例。德胜街道工委书记李建熙说， 像我们党建引领五步法破解的是殃产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提升的问题，围绕着我们地区多产权多物业的这种老旧小区如何来解题，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 91先至科技集团党支部开展的红色引擎工程工作法成为两新组织的优秀案例。91科技集团董事长、党支部书记许泽伟说，将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积极开展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 我们积极推进红墙意识，一个是我们融入到社区、街道和区域的发展，让我们企业有更多的这样的参与感。同时呢，在践行党员先锋作用的时候，也能够发挥公司里边的党员同志们努力的奋斗，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加的拧成一股绳，积极践行社会责任。 西城区还公布了西城区红墙意识教育基地、李大钊故居等12个第一批区级党员教育基地和北京市鲁迅中学等8个党员教育现场教学点的名单，并进行了授牌。据了解，红墙先锋工程是西城区红墙意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再深化再拓展。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开平说，实施红墙先锋工程将围绕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组织凝聚力、发展推动力、自我革新力5个方面明确18项重点举措， 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央政务的保障上亮旗帜，在助推改革发展上当先锋，在聚焦为民服务上做表率，当好红墙卫士，守好百姓日子。 在部署会上，西城区委书记孙硕强调，将以首善标准抓好红墙先锋工程各项任务落实，实现全区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银保监会了解到，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银保监会日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银行业、保险业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下一步，银保监会要聚焦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加大对跨区域、跨行业、综合性重大工程项目等的支持力度。此外，构建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体系。 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外汇局北京外汇管理部昨天举行加强金融支持稳经济增长，着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 2912.8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时，北京地区人民币贷款利率创统计以来新低。来听报道。 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地区信贷总量稳定增长，存款保持较快增速，有力支持了首都经济回稳向好。前三季度全市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 7950.7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2912.8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最大限度为企业连续生产、稳产达产创造条件。九月末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保持上半年较高增速水平。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加 10350.9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664.4 亿元。在融资成本上，前三季度人行银管部继续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北京地区人民币贷款利率创统计以来新低。九月份北京辖区金融机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3.24%， 比六月低1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71个基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30%， 比六月低2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29个基点。人行银管部还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包区对接机制，用真金白银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前三季度，辖内银行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受疫情影响的个人等办理贷款延期金额超900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近4万户。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目前在北京地区设置了103个征信自助查询网点，推动15家商业银行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自助查询服务，构建完成半小时征信查询服务圈。今年1月到10月，共为北京地区群众提供了超过180万次征信查询服务。全国首个征信服务引导平台信用北京查服务平台建成，群众可以通过信用北京查小程序在线快速获取北京市征信查询指引、业务预约办理、线上征信维权服务等。截止到目前，已经为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给了信用报告线上审核、预约查询服务。同时，服务平台将维权服务拓展到京津地区，已经为近4000名群众提供了专业的维权救济服务。 新闻广播消息，11月3号0点到15点，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25例，其中隔离观察人员22例，社会面筛查人员3例，昌平区10例，密云区5例，朝阳区4例，海淀区3例，通州区2例，门头沟区1例。市疾控中心表示，本市近日发生多起聚集性疫情，截至目前，朝阳区东坝停车场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13例，昌平区北七家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20例，海淀区车公庄西路21号院关联聚集性疫情累计报告病例5例。当前本市聚集性疫情和境外输入散发病例交织，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 新闻广播消息，按照国家医保局关于建设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要求和市政府的部署安排，本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经办系统近期将进行切换工作，陆续停止医疗费用手工报销受理业务、城乡居民参保登记等业务。11月16号起，各区相关经办业务将陆续恢复。 新闻广播消息，平乐园保租房大学毕业生公寓试点项目昨天起启动第二批配租，本次配租对象范围扩大为近三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也就是说2020年1月之后毕业的大学生都可以申请，这也是本市首个面向非应届毕业生推出的保租房源。平乐园试点项目位于朝阳区劲松地区，距离和生汇商场及地铁九龙山站约300米，本次配租房源共计330多间，为两居室、三居室分租房屋， 配租房屋为全装修交付，并配备共享休闲区。房屋按照个人独立空间差异收费，月租金最低约2600元，最高不超过4800元。租金押一付一，包含物业费、家居家电租赁费、供暖费及网费，租金实行动态调整。本次申请登记需提供毕业证书，就业人员提供三方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创业人员提供本人在京注册营业执照以及社保证明等。房源即日起开始在线上展示，通过资格审核后，选房时间预计为11月26号到30号。 2022北京马拉松本周日开跑，主办方即日起到5号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E3 发放参赛物品，众多参赛选手来到现场领取参赛物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次大概来了多少志愿者？ 500人吧。我们现在 在位于顺义区的新国展 E3 馆，现场很多身穿黄色运动服的北京马拉松志愿者，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你好，那个承诺书。 这是小号，大号应该也没问题。 没问题。到那个芯片窗口。 进入展厅，现场共有44个领物窗口，参赛选手按照各自的号码找到对应窗口，提交本人签署的健康安全责任承诺书，验证人脸录入信息，领到属于自己的一大一小两个号码布和官方手册。参赛选手杨春光从进入展厅开始，不到十分钟就拿到了他的参赛包。 参赛服，还有两个北京马拉松的 logo 的口罩。 在接受采访时，所有选手都非常兴奋。 挺意外的，以为会取消。 能办确实不太容易。 40年，今年的北马还是挺有意义的， 相当于好朋友的一个大聚会，跑的比赛多了也相互就认识。 记者遇到了73岁的选手关景学。 马拉松总共跑了60多场，北京马拉松我跑了14届。我这个愿望就是北京马拉松争取进一次3小时。我上一次进3小时的时候是12年厦门马拉松，间隔10年，我想再突破一下自己的最好成绩。 如果是这次破三之后，就是我们全国第一个73岁能破3个小时的参赛者。 对，可以这么说。 除了未能参赛感到高兴，参赛选手赵先生更看重的是赛事提振社会信心。 希望通过这个2022北京马拉松的这个举办呢，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正方面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新闻广播消息，市发改委日前批复南山环线3期道路工程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个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公路网，并打造延庆一处适合自驾骑行的魅力公路。项目位于延庆区长城文化带范围内，西起南山环线1期，东至昌赤路，全长约 19.8 公里。项目计划2025年12月建成通车，将串联八达岭长城、柳沟、永宁古城等多处旅游景点及民俗文化村，促进区域旅游资源融合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发改委近日批复温泉水厂工程项目建议书待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水平。作为规划中心城区九大主力水厂的最后一座，温泉水厂将与中心城区供水管网实现互联互通，完善中心城区一环、两脉、九厂多点联动的供水设施布局，扩大优质供水覆盖。温泉水厂位于精密引水渠以北，北青路南侧，设计规模为每天24万立方米。水厂自精密引水渠取水，将为海淀山后地区提供供水服务保障。项目计划年内开工建设，预计将于2025年底前完工。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即日起开始办理，集中参保期的时间截止到明年1月31号。参保人当月参保，次月缴费，缴费时间为每月5号到20号的工作日下午3点前。个人缴费标准为学生儿童每人每年345元，劳动年龄内居民665元，老年人370元。 2023年国考报名昨天结束，总报名人数突破250万，相比2022年增加了50万人，同比增长 25%， 人数达到近10年之最。资格过审最大竞争比超5800比1，在各省数据中，北京地区职位的报名人数达到255134人，位列榜首，广东省紧随其后。 生态环境部昨天对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其中，北京市平谷区拟命名第六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丰台区拟授予第六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国家林草局近日发布新一批26个国家森林城市名单，其中北京五区入选，分别是石景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密云区。河北省邢台市和邯郸市也入选其中，至此我国国家森林城市增加到了219个。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零下 0.4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15户居民20年辛酸，自购公房入户门正对太平间，出门有哀乐，路上有纸钱，他们该怎么办？ 从那眼睛看着，看花圈那摆着 呢。市民反映健康宝频繁出现弹窗三，12345市民热线回复解决办法。 从八月份到现在，基本上是每个星期都会弹一次。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家住东城区交道口北三条30号楼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所住房屋和30号楼里的其他房屋都不同，入户门没有开在北边的单元楼内，而是开在了南面，还正对着医院的太平间方向，前往太平间的通道也成了他们进出家门的必经之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居民岳先生和邻居陈先生介绍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的父辈作为北京市第六医院的职工，分别从单位购入了一套30号楼一楼的房改房。30号楼紧挨着六院北门，原来一层楼被北京市第六医院作为办公使用，因此最开始30号楼八个单元，一层楼房屋的入户门和二至六层都不同，入户门没有开在位于北墙的单元楼内，而是开在了30号楼南墙，正对着六院北门的太平间方向。 它比一般的单位可能就多出来一个六院办公。 对，就是这个事儿造成了现在这个问题的遗留。 岳先生说，其实原来一层楼的入户门和其他楼层一样，都开在单元楼内，不过六院后来对单元楼内开的入户门进行了改造。说着他拿出了2021年从北京市规资委申请到的信息公开内容告诉记者。 图纸名称呢叫做80年代通用住宅，从这图可以看到呢，各层的入户门都在这个位置，那么一层与其他层没有区别。 两位居民指出，此前尽管入户门开在了面对30号楼西侧的太平间方向，但当时居民们可以选择从东边的两处小门出行，后来这两个小门都无法通行了，于是前往太平间的通道就成了一层15户居民进出家门的唯一道路。 原来有选择，现在没有选择。现在是每天早晨，按照这习俗，有这个摔锅，有摔盆的，有撒钱的，有哭闹的。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致电北京市第六医院总务科，不过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他不清楚情况，需要转接另一位负责人的分机号，不过该分机号一直无人接听。于是记者又尝试致电属地安定门街道办城市管理办公室了解情况，不过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致电属地安定门街道交北头条社区居委会，